爱情 S Radio 联播网，私家车99.9，只给听觉最美享受。 S Radio。 本时段的团购时间，

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不穿鞋子，以为真的感觉，环游世界，不在乎明天天气，我的世纪梦与我没有距离。说去就去，发出讯息，接受我的频率，冒险前进，穿走心里的好奇，不想隐瞒，不想委屈自己，我的心情向明天看齐。就是这样，要跟把全世界，就是这样，超越虚拟的假象，就是这样，换个美丽。接受我的频率，冒险前进，顺从心里的好奇，不想隐瞒，不想委屈自己，我的心情向前看齐，就是这样，要拥抱全世界，就是这样，超越虚拟的界限，就是这样，换个美丽。少一点，情绪好一点，明天后天，不管，向前看，近一点，就是这样，要奔跑全世界，就是这样，超越虚拟的界限，就是这样，颠覆时间。 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深呼吸，放松你的心情，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深呼吸，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 郭子，这才周一，你怎么刚上班就困成这样啊？ 哎，周末都补了两天觉了，昨晚睡得也挺早的，不知道怎么还是觉得特别困。 要不你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别老打哈欠了，小心被老板看到又要挨骂了。 没用的了，我都喝了一杯浓茶两杯咖啡了，还不是照样犯困。 睡眠是人体的充电器，是最好的滋补品，但你的睡眠真的够健康吗？不少上班族一到周末就赖床，想趁机好好补个觉，然而这种睡法却是越睡越累，而且还睡不够，好容易挣扎着起床了，却始终打不起精神来。专家介绍，如果周末起床过晚，晚上很难早睡，又担心周一早起上班，睡不着的人就会带有一定的精神负担，更加辗转难眠，这样必然导致第二天精神萎靡，形成恶性循环后，自然的生物钟被强制打乱，身体抵抗力下降，便难以抵御疾病的入侵。养生小贴士， 睡眠健康，神清气爽。上班族补觉要掌握合理时间，周末起床时间不能比平时晚两小时以上。补觉可参照3:1法则，即三天没睡好，第四天可稍早睡，隔天再按固定时间起床，这样既能补充睡眠，又能保持神清气爽。健康是身心轻松，生活是活力四射，健康生活由你把握，健康深呼吸。

旧的木偶提着线被操纵，玻璃的眼球表情空洞，阴暗的城堡蜘蛛网红马车，古老的铁盒木偶跳舞，时光里面爱恨都不见， 破晓的木偶困在迷宫里头，王子天使给予他生命和自由，但是他没有，而且脸上还带着蓝洋式的面具来偷偷的流泪，不要觉得自己好失败，快点勇敢的站起来，把过去的回忆都当作是一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你不是一个雕刻人像作品被拿去加工制作，也不再会是那美灵魂的极限木偶。 谁在操纵我的嘴，我学了多少年，斑驳的堡垒越残缺，长的盛宴，抒情就选择城堡的午夜，空间雕刻着喜欢的容颜，王子坐中间，谁牵着我的手和谁告别，他掌控我灵魂，我的笑脸被锁在昏暗的时光里面，爱恨幻灭，百年之间的一场的盛宴，抒情就选择城堡的午夜， 情简单一点，音乐轻松一点，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一个生活贫困的男孩为了积攒学费，挨家挨户的推销商品，他的推销进行得很不顺利，傍晚时他疲惫万分，饥饿难耐，绝望地想放弃一切，走投无路的他敲开一扇门，希望主人能给他一杯水，开门的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她笑着递给了他一杯浓浓的热牛奶，男孩豁着眼泪把它喝了下去，从此对人生重新鼓起了勇气。许多年后，他成了一位著名的外科大夫。一天，一位病情严重的妇女被转到了那位著名的外科大夫所在的医院，大夫顺利地为妇女做完手术，救了她的命。无意中，大夫发现那位妇女正是多年前在她饥寒交迫时给过她那杯热牛奶的年轻女子，他决定悄悄地为她做点什么。一直为昂贵的手术费发愁的那位妇女，硬着头皮办理出院手续时，在手术费用单上看到的是这样七个字：手术费，一杯牛奶。那位昔日的美丽的年轻女子没有看懂那几个字，她早已不再记得那个男孩和那杯热牛奶。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简单生活格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让感恩走进心灵，懂得了感恩，学会了感恩，我们便都会拥有无边的快乐和幸福。 吃什么药？吃你 男女女，我的自己哪里来要哪里去，离开又可惜又也、oh yeah、回家了就乐开着情操，拉着眉最严肃的对我照不停的笑，回家认真追赶又跑掉，男子变得大叫的讨厌好不好，谢谢他对你特别特别的好，我昨天就没回家，我在这里，夜色太美丽。